当思绪出尽，山河草木都寂静，当长夜结束，听记忆消退了繁星，他山水皑皑几千，一步步凋零，隔街心有风长影，一曲遥相迎，一世花满楼，清风盈袖，一夕庭前流，黄昏夜如酒，同花安口，从来为谁留，心事饮上满座都饮尽，待酒至微醺，再祝东风被磨平，人楼外涛声云密，山山风雷惊，再审讯醉里光阴，生平大梦不必醒，为琴声凛凛，忽如山间的泉鸣，知满是一一流雨云，他抬手展眼映沙，天光破苍云，风烛林花香渐渐，满是一满心，一世花满楼，心情悠悠，一句解千愁，另外风雨中另一筹谋，春风春如酒， 的眼下该如何形容，一场梦怕有人惊动，我记得睡莲飞溅老树青藤，记得星河灿烂自在枯荣，山涛守了几次，海浪打了几层

FM 986再度临。